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中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。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那里，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。繁华山的入口门折煞了世人，梦偏冷，辗转一生情债有几本，如你默认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，从直奔一盏盏灯进大的山门，容我再等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，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，举着老树。 半生活当中实在的雨纷纷雨纷纷就故意擦无声我听闻你忍受沉默 沉默一声落在那座夜烛掉在落地上的是我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坚持